到節目最後一節啦，咁啊記得支持我哋城寨，記得係捐錢啦，多多益善，少少無愧。咁另外咧，幫下手將我哋節目咧喺 YouTube 或者 Facebook 嗰度咧撳兩嘢咧，就可以咧傳開去。咁亦都係支持我哋城寨其中一種少少嘅行動。嗱，講開行動咧，阿楊岳橋，咁你喺八月嘅時候都去過美國遊說嘅 ，OK？ 嗱，有人話咧，依個林鄭咧咁快縮咧，即係縮。即係依個時候縮啊，其實唔係咁快，經過咗差唔多三月縮咧，係驚美國佬喺九月九日咧國會復會嘅時候咧，係加快推動呢個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嘅呢樣嘢咧，其實咧就係攣住呢個香港同埋中共嘅咽喉嘅。咁你個遊說嘅時候，你即係你覺得美國嗰邊嘅議員係咪好堅決話要通過咧？ 其實我都唔覺得係咩遊說噶啦，其實係表達我哋嘅支持啦。 嗯。 因為第二就將香港人，我話好多香港人想通過嘅。而點解我話唔係咩遊說咧？就是、因為民主黨同共和黨其實個立場好接近，即係喺而家咁大嘅政治紛爭底下，喺特朗普主導底下，其實民主黨同共和黨係嗌交嗌到拆天嘅。但係僅有嘅一啲大家都共同同意嘅，其實就係、是。對華要強硬，第二就是在香港問題上面都是非常關心的。而我的感覺呢，就是其實在美國，當然大家都知道它的國會是分開眾議院和參議院，眾議院現在是民主黨佔多數，而它最重要的人物就是議長佩洛西，它在過去多年都是一個對華強硬的一個人物，而在香港事務上面，佢亦都係非常清楚咧，係支持香港嘅。即係就算林鄭過咗，即係推出嗰個四大所謂四大措施啦、但係其實佩洛西都一眼睇得出㗎。佢話呢個係遠遠係唔足夠㗎嘛。咁佢係會繼續支持香港啊。咁所以即係嗱，眾議院有民主黨議長佩洛西講咗啦。而參議院方面就共和黨佔多數嘅，佢嘅多數黨領袖咧就叫麥康奈爾。咁佢喺即係兩八月中嘅時候，其實都喺華盛頓郵報啊，對唔住，華爾街郵報嗰度咧 ，Wall Street Journal 華爾街日報華爾街日報 係華爾街日報，對唔住 ，Wall Street Journal 嗰度咧，其實亦都係寫咗篇文章咧，係非常強硬同埋清晰支持香港嘅。咁我嘅感覺咧就係其實民主黨、共和黨喺對華對港的議題上面其實都是很一致，都是對於即係而家香港人的運動咧係支持的，而對民主人權法案咧其實都是普遍支持的。咁當然如果去到議會裏邊去討論啦，咁大家都要明白咧，當進入議會討論嘅時候，會唔會有加多減少，對法案裏邊嘅細節有唔同咧？呢啲我哋唔知道，因為暫時我哋都冇見到咧，係有邊一個議員話要去修訂嘅。而嗰啲修訂案亦都唔係而家我哋可以掌握到嘅。而最尾個版本炒咗碟送出嚟會變咩樣，我哋唔知。但係我相信個大浪都會係嗰個框架喺度。 喂，點解呢個人權及民主法會比個香港政策法係更加嚴厲呢？嗱，我想即係一向大家都知道一個香港政策法㗎啦。以前呢幾年講到即係衝上雲霄㗎啦，沸沸揚揚。 兩樣嘢我哋要搞清楚先。 嗯。 香港政策法是什麼呢？就是1992年訂立的， 回歸前， 當時回歸前美國就說喂知道香港會回歸了，有中英聯合聲明，咁如果你中共真係信守承諾嘅，咁我咪俾你香港特殊嘅地位，唔當你係一個普通嘅中國城市咯。咁呢一個就係香港政策法嘅背景，亦都咧係容許美國有一個法律基礎去對香港唔同啲嘅。 係 好啦，人權民主法案是什麼呢？就係即係雨傘之後。美國的國會議員發現，喂，其實香港出現了問題，原來即係你未必真係信守承諾，一國兩制未必是真的喎。咁所以他就推出呢個法案，當中是咩呢？就是在香港政策法底下，他要加啲嘢，就是要求咧，即係美國國會要求美國國務院。就是就香港的情況是寫報告，是要即係嚴厲啲，好清楚咁樣就香港實際發生的情況咧，係要交報告嘅。咁呢一個係其中一 part 啦。咁交咗報告之後，唔係就咁等喺度鋪陳噶嘛。咁如果個報告係寫衰你嘅，係好確切地覺得你已經係冇咗一國兩制或者冇咗高度自治嘅，咁佢咪提嗰個理據俾國會要求總統去做嘢咯？呢個做嘢包括就係取消香港政策法，或者取消香港嘅特殊地位。咁呢個 然是其中一樣東西、 嗯、 而第二呢就是有一個就是對於個別影響或者侵害香港人權的個人是可以施予制裁的、 嗯、 這個制裁包括呢就是在美國簽證上面可以是不給你啦 是可以凍結你美國的資產啦又或者呢是要求美國的一些公司是不要對這些人呢任何的來往的、 嗯、 等等這一類型的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就是在香港政策法以上是加多些東西上去、 嗯哦、 令到這個政策法是多了一些板斧是給美國方面是去及實你的、 嗯、 如果你有些個人你、侵害香港人權你當然你可以有施以制裁、嗯、但如果你這樣都不能夠足以令到你即回頭是岸的有可能透過更加嚴厲的報告、 嗯、 去證明你香港真的沒有一國兩制了、 嗯、 到時就制裁你咯包括即取消你香港特殊地位咯 包不包括即如果制裁包不包括家人呢 咁 條件未 detail 未知 咁你有可能、最尾係有啲修訂係加啲嘢加辣嘅 啊因為我聽講呢嗰、那個佢、所謂凍結財產呢包括呢你買美國嘅股票、 嗯、 啊唔單止喺美國買全世界任何股票市場買美國買咗美國股票都會凍結係相當之辣嘅 咁佢出得制裁呢就不會幫你拗痕的了 是 即是他梗係會係很大力地去確保你真的怕 嗯 而且他真的入獄的、 啊、但是楊岳橋我真的、想問下你 OK 其實不止你是可能很多人都有個矛盾我們固然希望雙普選可以、實現盡早實現真正的雙普選真正的普選我們固然希望五大訴求可以全部都是回覆到合乎我們的心意或者逐一逐一地回覆到很快的時間裏面但是如果未達到的話美國真的用這個人權及民主法是去制裁香港、或者甚至到影響到這個香港政策法不讓香港有一個獨立關稅區的時候它是另外一種的攬炒來的 那當然啦、 啊、這個是即係你哋會唔會即係佢有冇咁嘅矛盾咧？嚇！ 咁當然，我哋梗係唔希望最尾傷害嘅係普通嘅香港人啦。 係。 咁但係而家，所以咪有人權民主法案，就係一個兩部曲咯。 嗯。 就係先要你交報告，清清楚楚睇下香港嘅實際情況係點。 嗯。 而如果你喺呢個階段，你仲係冥頑不靈嘅， 嗯， 你有啲人。是破壞香港的人權的那就對你個人施予制裁、 嗯、 而如果你都還是不懂做的你都還是要繼續破壞香港的那沒辦法的、 嗯、 那就取消香港特殊地位那這個攬炒是不是我沒有提你的嘛、 嗯、 不是我沒有給機會你的嘛那所以這一步有一步其實就是很清楚地告訴那班當權者知道、 嗯、 你自己醒醒定定了那這個我覺得公公道道啦！如果你有權嗰班，你都仲係咁冥頑不靈，你都仲係咁唔愛惜香港嘅話，咁呢個真係冇辦法，你即係焗住邀請人嚟劏你嘅啫。 係係啊，你自己真係邀請，發張請帖過去美國。 唔係而家呢一個人，邊個可以發出邀請？咪就係你有權嗰班人，就係、是、你嗰班破壞香港制度、破壞一國兩制、破壞高度自治嗰啲咯。 嗯，嗱，仲有咧一個即係。而家未落曬，但係裏邊咧係其中一樣嘢咧，就係佢哋美國係好要著緊呢樣嘢。我運俾你香港嘅依個民用嘅嗰啲產品， 高科技 高科技產品咧，係你唔可以第一就唔可以俾北韓啦，唔可以俾伊朗啦。OK， 另外大灣區都受管制嘅。而家咧政府就嗌到咧，就即係喉都沙，就要發展大灣區。OK， 咁咧大灣區其中一樣大同香港合作嘅咧，就係發展高科技呢樣嘢咧。其實咧喺對香港嚟講咧，對大陸嚟講係一個好大嘅一個 blow 啊，一個打擊嚟嘅。佢想發展大灣區，其實唔使講明就係、是、你借你香港啦， 係啊， 啲嘢運嚟香港，側側膊咪運翻大灣區咯。 唔係呢一種咧，即係本來你唔講明，我亦都唔問到篤嘅。 嗯。 但是偏偏你香港特區政府就昂居居就將呢個反送中即係送中條例拿上嚟，全世界望實你，亦都看得到原來你根本就冇自己的決定權嘅。呢、這個所謂一國兩制在外國人眼中已經是江河落下， 嗯， 根本順利不過嘅。 咁你點可能信服到令到外特別而家美國對於國家安全咁在意，對於呢啲高科技產品咁在意？ 嗯， 咁你就仲係喺度話俾佢聽喺個大灣區我哋一齊嘅咁。 日日驚你大中共偷嘅時候 啦。 啊，咁你只港府咧，而家好多咧，都係做一啲嘢咧，係一個自殘、自毀上乘嚟嘅。好啦，即係差唔多啦，我知道都好趕嘅。你點睇而家嗰個目前局面有冇？一些曙光有些 possible 的解決方法呢， 解決方法就是五大訴求等在這裡， 是 你林鄭你要接受的話你就解決到問題了。其實現在沒有人騙過你的，由6月16日200萬人遊行提出五大訴求已經等在這裡了，這幾個月來香港人沒有搬龍門，沒有在這裡哄你的，其實現在一直是你自己不願意去面對而已。所以林鄭其實如果你現在即你有時差嘛，你經歷了幾個月你終於知道要撤回了嘛，那麻煩你現在快一點撥回快個鐘去看清楚其實香港人要的是什麼。 香港人要就是回去以前我們應該得到的香港， 沒錯。 我看主流不是就是說就算所謂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不是即係嗰個狹義去解釋革命，我哋想只係要翻以前嗰、那個起碼法治嘅香港， 即係有法治，亦都唔係以前嘅，係未來一個美好嘅未來。呢、這個美好未來就係基本法底下應承咗你有普選嘅香港嘛。 係，佢幾次幾次係食言嘅啦，幾次食言同埋講埋曬，即係而家龍門任佢搬啊嘛，有個人大嗰個釋法權喺佢手上啊嘛。嗱，節目去到最後尾，我問你一樣嘢。你都經歷過童年、少年、青年，而家去做立法會議員啦嚇。你喺童年嘅時候有冇即係即係翻返童年，對警察有種尊崇咧？ 咁梗係有啦，細個梗係有睇警訊噶嘛。 唔係就係警啲警匪片 啊。唔係即係細個嘅話，成日會睇呢啲咁啊。對於揸槍啊，梗係覺得好有型噶啦。 我咧即係想同你分享一樣嘢咧，就係、是、我記得喺回歸嗰年，before回歸。咁成日有隻去澳門嗰啲咁嘅雙體船咧，喺即係大嶼山出邊咧，俾一隻大陸軍艦咧係撞到嘅。 哦， 依間嘢可能好多人都忘記嘅。咁啊撞到之後咧，浮喺海面咧嚇，唔係間唔行得啦。咁啊，梗係有報警啦嚇。咁原來拗數要賠，香港要賠俾只大陸軍艦。anyway， 咁等咗一段時間之後咧，有架水警輪去到依只雙體船上邊，咁咧水警行入去個船艙咧。啲乘客係鼓掌，見到香港警察嚟啊！嗰啲水警啊嚟到啊，哇！啲人係好開心，見到警察好開心。呢個咧係回歸唔夠一年之前發生嘅，咁啱咧。嗰啲嗰陣時唔係冇啲咁嘅手機啊嘛，有人帶咗啲咁嘅細嘅 video 機咧去影曬翻嚟。我好清楚記得呢個畫面嘅，大家如果要揾，可能揾到嘅。即係香港人係歡迎警察嘅。 哦，呢、這個係即係好耐之前， 好耐之前啊，同。但是呢你看831這個殘暴鎮壓無分別地鎮壓十足百依人的鎮壓之後呢，第二天東涌啊，你班說他們有阻住個那條叫做東涌線不對，但原來那晚防暴隊呢防暴警進去東涌地鐵站入到去車廂的時候呢，那些僆走了呢，等你警察來嗎？那麼蠢嗎？剩下普通的乘客，咁原來警察入去車廂搜嘅時候，個個驚㗎。 梗係啦！ 哇！啲人你影出嚟鏡頭，你攬住我，我攬住，有啲揞住對眼，影咗出嚟。即係原來喺22年前，香港人係歡迎警察，變成咗恐懼嘅警察。我唔知咧幾時有一日嚇，楊岳橋後生可能再見到啊！即係恢復有一日啊，香港人係歡迎警察嘅。不是咧，係好似喺東涌地鐵站裏邊咧，啲人見到差人入嚟，個個攬住啊！哇，原來即係慘過皇軍，日本皇軍入城啊，或者納粹德軍入城啊！哇，即係你警察變咗咁，你之前嗰晚係真係過分啊，做啲嘢，你同啲白衣黑社會冇分別嘅啊！儘管我好少講黑警，就係嗰晚實在太似黑社會啦。咁我希望咧，阿楊岳橋嗰代同埋即係。其實後生仔嗰度， 個個都希望見到啦。 嗱，見到有人啦。好多謝楊岳橋上嚟，今晚記得 share 我哋嘅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星期再見。